置身于过往与未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青城有个棒棒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 我想去看看。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脚步依然没有停下。今天我们的热心听众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带着我们去旅行。 哎，大文，咱们这车这是到哪儿了？ 嗨，这不是到敦化了吗？划过蓝色的河水，驶向北京的港湾，太漂亮了。 嗯，还拽上了。 哎，你们快看，那片云彩像什么？ 我看像飞奔的骏马。 哎，我怎么看那匹马，好像还有一对翅膀啊？这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说的不就是咱们吗？自由行，想上哪儿上哪儿。 快快快，快看，那儿还有一块白云，怎么中间还有个洞啊？ 哎，是啊，你看这洞碧蓝碧蓝的，真像一潭湖水啊。 这不就是天上的天池吗？ 对呀，这就是一个倒挂在蓝天上的天池嘛。 这山坡上那白色的是什么呀？ 你什么眼神啊？那不是羊群吗？ 嗨， 这地方多美啊！我都不想走了。 好啊，大刚，明儿个在这儿给你找个媳妇儿，当上门女婿吧。 哎，得，没意见，就这么定了。 好，好，好，一举两得。得了，冬梅，别老说人大刚了，你想想你自己的事儿吧，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要是在这儿给你找个老伴儿，过上陶渊明所描绘的那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那该多浪漫呢。 这主意不错，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 习主席可说了啊，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呀，你们俩要过来，这金山银山呀也有你俩一份啊。 哎，别光想着有一份啊，你们了解敦化吗？ 还真是不太了解。 哎，得，我跟你们先补补课吧。 好啊。 敦化可是千年古都、百年县，它是满清皇室的发祥地。哎，对了，你们知道敦化的森林覆盖率是多少吗？ 不知道，还真的不知道。 哎，我告诉你们吧，是84.9%，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森林氧吧。 我说呢，我今天这嗓子清凉清凉的，舒服多了。 哎，我也感觉到了，我这会儿出气儿都痛快多了。 这敦化还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啊？ 这好玩的地方多了去了。敦化可是个优秀的旅游城市，那边 有长白山的林海雪原，这边有老白山的原始森林，前面有渤海广场、正觉寺，说都说不过来。一会儿你们自己看吧。 哎，这地方还真值得咱们深度游游啊。 前面快到了长白山天池景区门口了，进了景区我们就要换乘景区的摆渡车上山了。哎，看，景区的车来了，快上车吧。 走走走，咱们上车走。 好嘞。大刚，这雾怎么这么大呀？连路都看不见，我觉得就跟坐上飞机似的，腾云驾雾的。 嗨，我告诉你们说呀，我听说呀，要想一睹天池的真面目，还真得靠缘分呐。哎呦呦呦呦呦， 这一路过来，净听大刚讲了，都忘了累了。哎，你们快看，雾退了。 嘿，天池这位羞涩的少女终于在我们面前徐徐地撩开了她神秘的面纱来迎接我们了。你们俩快跑两步，天池到了。 天池，我来了。 天池，我们来了。这景色真是美绝了，我看这比哪儿都好。 要我说呢，哪儿也不如自己家舒坦，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 我呀也打算好了，将来有条件了，把我家那车换成新能源的环保车，减少汽车的尾气排放，为北京的天空添点蓝。 我呀这回回去也跟我儿子说，每周少开两天车，绿色出行，为还北京一个蓝天贡献点力量。 哎呦，我这回回北京啊，先把烟戒了。 不错，大刚， 哎， 快把你带的啤酒拿来。 哎，得嘞。 我提议啊，咱们为打好蓝天保卫战 干杯。干杯。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边的花，彩蝶纷飞，百鸟儿唱，一湾碧水映晚霞。啊哈哈嘿，杨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杨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 1970年，我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生活了一年，经历了草原上的春夏秋冬四季。草原的春天，百花齐放，百鸟争鸣；草原的夏天，水草丰满，生机勃勃；草原的秋天，晴空万里，鸿雁阵阵；草原的冬天，银装素裹，分外遥遥。草原一年四季都是那么美，那么让人爱。虽然只在草原上生活了一年，却让我对草原有了放不下、解不开、难舍难分的草原情结。 48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加思念草原了，我的草原情更浓了。因为这解不开的草原情结，所以唱歌我喜欢唱草原歌曲，跳舞我喜欢跳草原舞蹈，就连做梦都常常做草原梦，为此老伴经常笑话我： 你呀都这么大岁数了，简直就是一个草原梦。不，你就是一个草原痴，痴了。 是的，我就是一个草原痴。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腿脚还利索的时候再去看看内蒙古大草原，了解我的草原情思，解开我的草原情结。草原啊草原，我想你呀、啊。今年6月，我们有机会到内蒙古乌兰布统草原游了3天。汽车刚进入草原，我就赶紧通醒了老伴儿。老伴儿睡眼朦胧地扒到车窗上一看，立刻来了惊醒。 啊，到了草原了！哎，你看，那边有一群羊。你看，那边有一群马。哎，小牛犊子在吃奶呢，快看快看，远处的羊群和天上的白云都融到一起了。 老伴的亢奋感染了我，蓝蓝的天像白云飘，白云下边马儿跑，挥动鞭儿向四方，白鸟翅飞翔。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向四方，白鸟儿齐飞翔。 水是草原的命脉，没有水便不会有草原。乌兰布统草原美，乌兰布统的水更美。说到乌兰布统的水，最让人难忘的是将军袍子和公主湖。 老伴儿，怎么叫将军袍子呢？怎么不叫将军湖了？ 哼哼，袍子在内蒙古和黑龙江，人们把水坑水湾叫做袍子，它比湖要小， 袍子就是一个小壶。 快看，将军袍子到了。哎，那个飘着许多彩旗的石头堆是奥包，对吧？这么大的奥包啊！你看那个白色的大帐篷，好大好大，好威风啊！ 嗯，那叫中军大帐，是部队将军们的司令部。据说将军袍子就是蒙古族满族军队屯兵扎营的地方。 是吗？我说那个大帐篷这么有气势呢。你看那边来了一帮骑马的，那边有人在草地上跳舞了。公主湖，我来了。 啊，展现在我面前的公主湖真的就是一幅绝妙的山水画。说实在的，我还真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山水画呢。 湖那边那个小山包上长满了白桦树、小叶杨树，水边有公主更衣的小房子，清清的湖水，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红红的太阳，全都倒映在湖水中，太美了。 望着眼前的美景，我惊呆了，人间真的会有这么美的景色吗？怪不得蒙古歌手腾格尔会把他的蒙古草原印作是天堂呢。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那耶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 清清的湖水，那耶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是我的家。 就是名副其实的天堂，谁来了都会爱上这人间的天堂。 到过草原的人们都知道，草原上的朝阳是最美的，都希望能看到、拍到、录到草原的朝阳。为了拍到草原的朝阳，我和老伴4点钟就赶到了视线正常好的观日出最佳位置。 你快看，太阳快出来了。 东方的云彩被风吹开了一条1米多宽的缝隙，火红的太阳腾的一下从那云缝里跳了出来，裂缝两边的云彩也被镶上了火红火红的边框。高空的风很大，转眼之间太阳周围的云全被吹走了，太阳一下子显得那么高那么亮，群山也被披上了金色的霞光，日出就这么匆匆地结束了。刚吃过晚饭，老伴就大声地催着我： 老头子，你倒是快点啊，你不是说草原上的月亮很美吗？快点，咱们到草地上看月亮去。 走到空旷的草地上，四周静悄悄的，我们俩躺在草地上。 那月亮多亮啊，远处的小山坡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Thank you. 一晃就过去了，有幸未尽，亦有不舍。回程的路上，我望着车窗外绿荫的草原、蓝天、白云，也与我们渐行渐远，心中是恋恋不舍。老伴儿， 你没看够，我也没看够。等到了秋天，咱们带上孩子，一起去科尔沁草原。那个时候呀，草原草更高了，花更艳了，那时候我们再好好的看，叫你把草原看个够。 这可是你说的哈，秋天去科尔沁草原，叫我把草原看个够。一言为定。 夜色美，回去 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十一节目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车的木轮旁。

继续聆听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祝福。 国庆佳节日又到了万家举杯庆团圆的时候，喝着杯中醇香的美酒，品尝着桌上的美味佳肴，每当这个时候，在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阵阵的思念和惦记。 风平浪静的日子，你不会认识我，你不会留心我，我的红帽会在远方默默闪烁，你不认识我，我也不寂寞。 我曾经是国防单位的一名职工，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接触到边防军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些在边防驻守的军人，想起那些最可爱的战士们。在我的手机里始终保存着一个有声影集，那里面记录着一个叫詹娘舍的边防哨所。这个哨所坐落在西藏高原海拔4650米的高山尖上，因此它也被称之为了云中的哨所。那里夏天时最高的温度也只有5度，在那里我们的边防战士们常年都在顶风冒雪捍卫着祖国的疆土，他们的坚守为的是使国家不失去一寸土地，为的是使中华民族的领土主权不再遭受到任何别国的侵犯。他们的脚下是漫天的风雪和冰川，在这个温度极低、空气稀薄又极度缺氧的云中哨所，很多战士的嘴唇常年都是青紫色的，他们这是在向生命的极限挑战。许多年轻力壮的人第一次上山，每走3米就要停下来喘上10分钟，环境的恶劣和艰苦可想而知。可这些还都是95后的孩子们啊，一旦穿上了军装，就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看着他们淳朴的笑脸和被暴风雪冻裂的双手，不禁让人感到十分的心疼，从而也更加的体会到，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为你遮风挡雨，天下太平是因为有人在为你爬冰卧雪。今天我们国家的强大安宁和稳定，都是由这些战士们站岗放哨、守候边防、默默奉献换来的。同在一片蓝天下，谁不知道生命的可贵，谁没有对幸福生活的渴望。然而我们这些最可爱的战士们，他们 用自己钢铁般的臂膀，坚强的意志，守护着祖国的疆土，不失去一寸一分。在风雪中，他们时刻都在守护着屹立在哨位上的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向祖国母亲宣告，最坚强的地方就是有中国军人驻守的边防，他们才是中华民族钢铁的脊梁。中国军人在边防线上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在我们喜迎国庆举国欢乐的时候，当我们举杯喝着美酒品味佳肴的时候，当我们看着电视逛着公园尽享安逸生活的时候，请不要忘了还有我们的这些最可爱的边防军人们，是他们不畏严寒和酷暑，日夜站岗放哨，才换来了今天伟大祖国的安宁和万家的团圆。共和国的版图都已经装进了他们心中，所以在这万家团圆之际，送上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和深情的祝福，祝他们健康，祝他们平安，祝他们在边关守护着那一轮明月时，不要太多的思念家乡，思念父母。让我们衷心地为他们边防军人们祝福吧，为他们而歌唱吧，为我们日益强大的伟大祖国能拥有这样一支坚守忠诚、无私奉献的国防军队、共和国的钢铁长城而自豪吧。让我把一首心中的歌献给他们。 当我守在祖国边防的时候，常对着月亮静静地瞧，他是我的好朋友，不管心里有多烦恼，只要月光照在我身上，心儿像白云飘啊飘，只要月光照在我身上，心儿像白云静静地飘啊飘。 演的三句半，改革开放四十年。 上台来表演， 节目虽小很乐观，改革开放四十年 都在变。那是1978年， 我们还小正童年，弹球跳绳摔泥巴 玩的欢。一晃改革四十年， 年过半百志更坚，家里家外抢着干， 不识闲儿，经常相聚在一起， 朗诵跳舞又唱戏，愉悦身心似专业， 接地气。改革四十年， 老哥老姐笑开颜，说学逗唱自导演， 哈哈哈，乐翻了天儿。如今国家政策好， 退休人员有医保，工资年年都涨高， 不得了。天天都在忙工作， 起早贪黑活很多，看孙子当志愿者 不耽搁。人活一生很短暂， 乐观向上最关键，只要有个好身体， 啥都干，家庭和睦是个宝， 邻里和谐少不了，社区工作大家帮， 士气高。改革开放谱新篇， 新人新事说不完，节目虽小又精悍， 接着看， 接着看。 竹板一打走上前，说一说祖国的建设与发展，经一斗转40年，改革开放普新天，花开花落入泥土，风雨兼程破险关，古都神韵今犹在，六环公路地深山，大小社区数不清，高楼大厦布云端，立交桥美赛星罗，饭店宾馆霓虹灿，高速公路通八方，飞机通航四海连，凭票对京城历史，计划经济入档案，乘车造物一卡通，出门不用带现钱，手机成为掌中宝，这个通讯支付更方便，五指万工论环保，不砍树木省资源，低碳的生活要提倡，这中西美顿盘中餐，生活美好看改革，莺歌燕舞锣鼓喧，男女穿戴很时尚，女儿打扮似神仙，旅游旅程平常事，国内海外随您选，工资早已四位数，家庭电器样样全，私家汽车太普通，过节设宴的不新鲜，身体健康第一位，全民健身大发展，智能的时代已来到，不学文化立身难，骑车出行刷共享，网购只需按键盘，邮寄物品有快递，要吃外卖随时点，人人都有若干群，个个都发朋友圈，朋友聚会成时尚，街舞跳的花样翻，北京大妈热心肠，那个胡同大爷爱调侃，姑娘都想白富美，努力工作要脸面，小伙追求高富帅，积极打拼想升迁，天子脚下格局大，紫禁城里气不凡，改革开放硕果多，那个金山台上表不完，编了一个小段子，百姓心声表一番，感谢政府感谢党，幸福的中国万万年，特色道路宽又广，复兴之梦一定圆，感谢政府感谢党，幸福的中国万万年，特色道路宽又广，复兴之梦一定圆。 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是记得唱片，再见。